哎呀，是的，大家伙儿可能都想知道。 嗯， 我跟你说啊，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我下午呢一直都没闲着。 哦， 刚才呢就睡了3个多小时，我就算着北京时间差不离了，得起来呀给大家讲课了。 嗯， 那么很多跟随我的工作人员就说了，啊，哎呀，徐老师啊，这段时间您那个节目啊，您就让电台给您放个重播吧，不用你现在呢再这么半夜三更的起来讲课，想让我好好休息休息。 嗯， 但是我拒绝了啊。 哦， 因为我要第一时间跟我的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个喜讯。 嗯， 那就是经过层层评选，最终脱颖而出。 徐主任在这儿啊，我都要鼓掌恭喜啊，太好了太好了，恭喜徐主任。 我作为这个团队的一员，我感觉到十分的骄傲。从立项到调研到研发，历时了30多年，将近10年的临床，从没有一个科研成果能做到这一点。 嗯， 所以说实话，当时在现场我掉泪了。不是说整个下来我们有多辛苦，我这个泪水呀，是激动的，是我们的辛苦啊没有白费。从10年临床到荣誉，他在一步步的得到认可，他不仅仅是使患者的医疗方式将发生大的改变，全新的生物疗法，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里程碑。 嗯，真的要恭喜徐主任啊。那徐主任能不能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那是哪些方面征服了专家评委呢？ 好啊，你问的这个我正好也想讲一讲。 嗯， 实际上呢，那效果肯定就是要放在第一位的，这是基础。 嗯， 其次呢，那才是技术层面，包括核心技术的难度、专利技术难度方面，是10年的临床案例数据。那咱们说为什么要临床这么长时间做这么多的疾病的种类，因为我们是医生，我们不是纯粹的发明家，我们必须对患者负责任，对疗效负责任。 嗯， 所以呢，首先第一个就是效果好，要提交大量的真实有效的临床案例，还会对这些临床案例进行抽样访问，验证它的真实性。除此之外，还要在当地医院进行现场的临床验证。无论是临床案例还是临床验证，都顺利的通过了，并且呢凭借其效果啧啧称叹。那最明显的就是迅速止疼，对病人来说，很多疾病带来最大的痛苦就是疼痛，为了缓解疼痛，所以我们研发小组将迅速止痛作为了研发任务当中的重中之重，利用了中医痛则不通通则不痛的这个道理，复制八马高地磁的过程当中，研发了动磁核心技术，它产生的高频脉冲迅速直达皮下9到12公分，能够活血化瘀，迅速缓解疼痛，止疼的效果实现首次就有效。比如有阵发性心绞痛的，这病一发作，疼痛放射到左肩、左臂的内侧，甚至达到无名指和小指，患者的胸口有压迫感、发闷，或者像被人勒住了一样，有紧缩感，也有烧灼感，或者呢是钝痛感。在用上一次之后，就能明显地感觉到胸口如释重负，好像压在胸口的大石头被拿掉了。 嗯， 连续之后，这个心绞痛的发作的次数 就会明显的减少，而且疼痛的范围也会有不同程度的缩小，有的仅仅有心前区的不适感，疼痛程度和疼痛的时间也明显的降低缩短，坐下歇一会儿就能够自行缓解，就能够大大降低心绞痛的发作频次，由阵发性改变为偶尔有轻微程度的发作。那么还有很多颈椎腰椎痛的中老年同志，这颈椎病啊，疼啊，一扬脖子一低头，那关节咔咔的响，响完了呢脑袋还迷糊，早上起来脖子僵硬，坐在床边愣是半天下不了地。那么腰椎病的朋友呢，不敢哈腰，肩周炎的呢，干活抬不起来胳膊，睡觉不敢平躺，怕压迫这个肩膀，这些基本上首次疼痛就能减半。脖子、腰、肩周关节僵硬感会消失，能够实现小范围的转动，连续疼痛就能消除，活动就能自如。像常年有老胃病的，吃不下饭的，胃部有烧灼感的，或者是胀痛感的，不拿手摁着就疼得受不了的，在首次胃里的烧灼感就变成了微弱的暖流，胀痛感呢明显的消失。要是再接着饭前饭后，疼痛呢都不再发作了。还有强直性脊柱炎、三叉神经痛、风湿、类风湿、痛风、软组织和关节性的损伤，以及呢骨关节的退行性病变、神经性的头痛、顽固性疼痛的，还有一些个带状疱疹留下的后遗症造成的神经痛的，以及呢椎间盘突出症，还有呢血栓性脉管炎、特发性的胸腹痛等等，这些个疼痛临床上均能实现首次疼痛迅速缓解，连续疼痛症状就会减轻大半或消失了。那么除了迅速止疼之外，还能迅速的让我们感受到镇静、止泻、消炎、消肿、降压、降脂、降血糖的效果。我们验证过很多中风后遗症患者，在手张不开的情况下，让他握30分钟的手握式电极，你再掰开他的手，就感觉到他的手特别的软了。那么再30分钟再掰一下他的手指，就会发现他的手指能伸开了。而且随着患者症状的减轻，指标的下降，那么疾病也得到了解决。他是通过迅速缓解症状，在降低指标的同时释放的高地磁场，会将人体病变的细胞进行修复，将炎症细菌消灭，将肿块增生消除，从而呢就解决了根本，又能迅速的缓解我们的症状。那第二个范围广，是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准字号的二类医疗器械，批准的范围涵盖代表性疾病。那咱们说为什么会批准这样的一个范围呢？因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临床实验数据才获得这样的审批。实际在我们进行的10年临床实验当中，我们接触的有效的病例种类比这还要多得多，最后审批的时候一看，有效数据太多了，选了80%以上的数据才批的。你比如之前我们做临床的时候，有一个患者是面瘫， 当时呢，他是选择做中医的针灸，他是连续做了两个半月。中医的手法好还行，如果手法不好，是容易造成一定的创伤的。这个病人扎了两个月之后，脸这一块呢有一些发淤青了，而且呢他这个面瘫并没有明显的效果。后来呀，我们给他做临床，免费的，直接就用这个电极片贴到他的脸上。做了五六天之后，他特别兴奋地说，我能做面部表情了。 嗯， 其实说这个面瘫呢并不在批准范围之内，但是在临床上像这样的特别好的案例很多很多。这属于一种全新的生物疗法，它却没有任何的创伤，也不会给患者带来任何的恐惧感。 嗯， 那么第三个，它属于生物疗法，改变了之前传统的这个治疗方式。这是我一直致力于生物疗法研究的一个初衷。 嗯， 首先我想在座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有没有一个共识，就是五六十年代那个时候吃糠咽菜、大会战、轮锄头，那个时候很少有人得病。七八十年代吃玉米面、啃窝头，却很少有谁听到哎，谁得糖尿病了。那个时候呢西药也很少，相对都是副作用比较小的中药。可是后来这西药西医普及了，那现在咱们再看看，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都成了家常便饭了，恶性疾病、稀奇古怪的病都要习以为常了。 嗯， 现代人健康的三大怪现象，一个是久治不愈，你怎么治它也不去根儿，怎么治它也反反复复，带病生存，终身服药，这样的人多不多呀？ 嗯， 啊，大家伙心里明白呀，自己家里有多少个中年人、老年人是每天都必须要吃药的，自己心里清楚。二是一体多病，咱们上医院的走廊里看一看，咱有一个算一个，你随便拽一个病人问一问，十有八九高血压、糖尿病、失眠、胃病、关节疼，保证三四个病他身上会有。 嗯， 这第三呢就是疾病年轻化了。之前我说过这个事儿，你看前段时间我会诊的时候，咱们那个内蒙赤峰去了一个孩子，六岁呀，糖尿病啊，那胰岛素都扎了一年了。 嗯， 大伙儿想想，一个六岁大的孩子正是什么好吃吃什么，吃什么都吃不够的年龄，可是这个孩子什么也不能吃了，其他的孩子都吃着幼儿园做着丰盛的那个饭菜，这个孩子每天吃的都是家里的奶奶给准备好的水煮西兰花，就着粥，看着别的孩子吃西瓜，他在边上馋得掉眼泪，那家长心疼啊。 嗯， 还有呢，十几岁有高血压的、颈椎病的，二十几岁得了老年慢性病的，血压都高到180了，这些个事儿我也不想说了，太多了。那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科技越来越进步，咱们的生活是越来越好了，健康却为什么出现了这样大的问题呢？这就是治疗方式出了问题，所以咱们得改变一种治疗方式啊。 嗯， 生物场它是一种全新的生物疗法，因为它是通过复制巴马长寿地区的独特的地理现象， 复制了那儿的高地磁场，来达到天然治病的目的，对咱们的身体没有任何的伤害。你往那一坐20分钟，舒舒服服的，你有个头疼脑热的拿过来，这个多好啊。 嗯， 所以呢，它是代表了一种医疗发展的趋势，也是一种咱们老百姓获得健康的新趋势。 没错， 前段时间呢，一个82岁的老姐姐说的，年轻的时候呢，觉得能活够个70啊，那就算是大福了，可70过了，怎么这么不甘心呢？其实想想真是那么回事儿。现在生活好了，不像过去吃不饱穿不暖了，孩子呢也在身边，也有了一些积蓄，现在正是享福的时候。那只要身体允许，谁都想多活些日子。 嗯，确实是这样。那徐主任，您觉得现在是不是要比过去幸福太多了呢？ 那日子肯定是现在的好啊。 嗯， 不过呢，真要让我选择的话，我还是希望能回到年轻的时候，那会儿20-30岁的那个时候。 为什么呀？您不是说那个年代啊，可以说穷得叮当响，还吃不饱穿不暖的吗？ 哈哈，我跟你说啊，咱甭管现在有多富裕，那都没有年轻时候富裕。年轻的时候那富裕啊，就是胳膊是胳膊，腿是腿儿，身体富裕。可现在呢，牙呢酥了，脸也花了，这胳膊腿呢也没那么利索了。我呢现在这算还好的，毕竟我懂医啊，能给自个儿及时的调理。我们像有些老同志，他不懂医，更不懂得养生，老了一身病不说，那更是拖累了儿女。那老话讲得好啊，久病床前无孝子，这人要是照顾不了自己呀，儿女跟自个儿那就没什么好脾气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去巴马的时候特别羡慕那些100岁老人一样。其实在医院的病房里，尤其是干部病房，80-90岁的老人真不少。 嗯， 但那种躺在床上你靠着仪器维持的状态，你说那是长寿吗？不见得吧。 嗯， 你看巴马的那些个老人活过100岁，能上山干活，能缝补衣服，耳不聋眼不花的，腿脚呢还利索，这个叫长寿。而且说当地很多已故的老人也大多都是无疾而终。 无疾而终 什么？ 哦， 哎，对呀，这什么意思？无疾而终就是100岁高龄睡一觉安安稳稳的，面带笑容就走了。 嗯， 这个叫有福气，而不是说你插一身的管子勉强的活到个90-100的。你看就像那个前两天辽宁丹东的一个女患者给我打电话说的，这年头靠谁呀，都不如靠自个儿。那她为什么说这话呢？觉得有希望了呗。用她的话讲，别看自己是女的，但从小到大要强了一辈子了，没求过谁，没麻烦过谁，可这刚过63，这还没到66呢，这颈椎首先就不行了，这脖子呢抬不起来了，收拾家务吧干一会儿就特别的迷糊，早上啊这手指啊胳膊呀都是麻的，起床得半个点儿都缓不过来。 嗯， 梳头那就更费劲了，原本打算说退休了，带完了孙子了，全国各地的旅游，结果呢这还去啥呀，天天的脖子疼还迷糊，现在呢全靠老伴儿照顾，天天就跟家里躺着了，别说给孩子们去带孙子了，翻身脑袋都迷糊，动不动就想吐。用他的话讲，如果不是这生物疗法，他都准备去做手术了。 因为过去这一年他特别害怕，他害怕自己以后的这个颈椎呀越来越糟糕，最后呢别瘫在床上，全靠别人照顾了。那别人就说，那你颈椎不好，整天跟家躺着，不行你做手术啊。那他为什么没敢去做手术呢？就是因为见到有些做过颈椎手术的人跟他讲，这病啊会复发，颈椎手术呢也不是一劳永逸的。 嗯， 所以他这一年呢完全就靠吃止疼药或者呢是活血的药来维持，但是这效果也就那么回事儿。那现在好了，别的不说，他首先就不疼了呀。 嗯， 效果特别快，脖子呢也能往两边看了，胳膊呢也能抬起来了，腰呢也舒服了不少。那这两天就更好了，早上起来手啊已经没有麻的感觉了，脑袋呢也不那么迷糊了。现在回家呀能擦灰，能做饭，能拖地，能擦镜子，能擦窗子了。现在最高兴的那就是他老伴儿了，因为他自个儿能干活了，这男同志啊他就清闲了。 嗯， 但天天呢还盯着他。 为什么呀？ 他说，你别刚刚好几天你就干活，回头累着了又该犯病了。 嗯， 可这老妹妹说了，我就是想干点活，之前身体不允许的时候呢我就感觉自己啊可就变成个废物了。虽然说自个儿的老伴儿这一年真的是挺勤快，也没啥抱怨的，但是现在能做家务活了还是自己干的舒心。而且他说现在的感觉呀，自个儿这生活又有希望了，至少来说不至于拖累孩子们了。 嗯， 那其实生物疗法对于几乎所有的骨关节疾病都有着很直接的效果，所以呢像之前这位女患者这样的反馈，我们在临床验证这些年真的是看到太多了。尤其是这个骨病，很多患者都跟我们讲的最多的就是三个字， 嗯， 不疼了啊。那大伙儿琢磨琢磨，这是一种什么概念呢？而且说绝对不仅仅是光止疼那么简单，它里头含有七块医用磁石，模拟八马百磨洞里七个天然磁石的梅花形状产生的高强度的波动磁场。那么在这种磁场的影响下，在能够平缓病灶部位细胞的应激反应，进而呢就达到消炎、消肿、止疼，同时更是让受损的软骨细胞以及成骨细胞得到修复再生。所以啊，在止疼消除症状的同时呢，让咱们在缓解疼痛的同时，活动受限的问题也可以得到解决。 生物疗法确实是给我们很多一体多病啊，还有呢很多老慢病的患者送去了健康的福音了。 其实我一直跟大伙儿讲，研发成功之后我最大的一个梦想，我就是希望将来有这么一天可以进入千家万户，让它成为每个家庭都拥有的。 嗯， 让人们足不出户就能实现全家健康。所以呀，当时我随行的王助理他就说了，徐主任呐，人家那个青蒿素啊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之后，就是把它用在科研经费上了，咱们每年的科研经费一直紧张，你呢还要总从科研经费当中拿去给患者，有时候咱这个科研经费紧张的还要去企业拉赞助，咱这回有了奖金了，这回咱的科研经费不愁了。那么他说的过程当中，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我说呀， 我要是把这些奖金一分不留的拿出来给老百姓用，能怎么样？ 嗯， 我一说完，王助理他愣在那儿了。我跟他说，我说我不是在开玩笑，生物疗法成本很贵，说实话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一台挺贵，大伙要是去三甲医院做一次两三百，一个月下来就万八千的了。所以我说前段时间呢，我极力给大伙争取来免费的机会，这个多不容易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大伙坐着的都挺好，都挺好也只能是十次的免费机会。本来我正愁着往后该怎么为大伙儿减轻负担，没想到这机会来了。 嗯， 所以呀，我想利用好这笔奖金，坐着的都挺好，都挺好也只能是十次的免费机会。本来我正愁着往后该怎么为大伙儿减轻负担，没想到这机会来了。 嗯， 所以呀，我想利用好这笔奖金，把它呢用之于民。 哦， 就这么着，我回到了酒店。因为北京时间呢是晚上，所以呢我连夜给合作方打了电话。 嗯， 第一，告诉他们我们获奖的好消息。第二呢，我把我的想法跟合作方都说了，跟他们商量是不是能够把这笔奖金用在我们广大患者的身上。这个过程我就不说了，时间关系啊。现在呢，我可以先跟大伙儿透露一下我的建议呢，合作方呢最后呢还是表示了支持。但是这笔奖金怎么来用，怎么能让大家都趁着这次机会更快的健康起来，一些细节呢还没最终定下来。但是我希望大家关注明天的节目。 嗯，非常感谢徐主任。我想呢，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大伙儿，今天也可谓是双喜临门了，跟着听我们的节目也一定是非常的激动和兴奋啊，就像我的心情一样。那徐主任也要提醒您啊，一定要注意休息，您可别累坏了。 是是，谢谢、啊，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没事儿，不用担心，我会悠着点的。 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您辛苦了。那徐主任，您先稍作休息。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400-108-1661。以下是广告时间。或不方便去医院做辅助治疗的朋友，可以通过拨打电话进行定制。因生产制作原因，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名。以病情轻重情况进行优先考虑，具体详情可拨打电话进行咨询。温馨提示，请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或在医务人员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哎，徐主任啊，你好。哎呀， 哎， 我非常有幸啊，恭喜徐主任。哎呀，这个徐主任得了大奖，这是全国中老年人的福气啊，也替你们高兴，我们也非常高兴啊。 谢谢谢谢。 所以说我呢也特别呀恳求呢能够得到一台，所以说呢我就长话短说，把我的身体情况啊 跟您汇报一下。 好，今年多大年纪啊？ 我今年是80岁。80岁。 你有80岁啊？听不出来，真听不出来。 我是80岁，尤其是吃完咱们的40副汤药之后，感到效果的好转的非常好。我现在呢还存在着什么没解决呢？一个是肾结石，肾结石呢还有肾囊肿。我就准备那个把我这个症状吧，我都跟您说一说吧。再就是呢，有前列腺增生、夜间尿频，每天晚上啊3次到4次，但是尿量少，有的时候尿呢无力。血压方面呢不太稳定，有的时候呢高就是100能到100-160这样，有的时候呢130-90这样。再就是呢睡觉的夜间睡觉的时候啊口干口苦，但是舌苔呢并不厚，还舌苔呢我自己的感觉啊，因为我这个不懂医啊，感到好像是挺正常似的。 舌苔是比较正常的， 比较正常。 口苦说明您的这个肝有问题啊，肝胆有问题啊。 另外呢，我在7月份呢还做了呢，肾功，就是 肾功能的检查， 抽血，做了抽血化验，也做了彩超啊。现在呢，我天天听吧，我就感觉这生物场对我都是非常适合的。非常的想得到你这么一台这个，真是非常好啊！感到咱们研究这个高科技的产品呢、太好了 啊！ 另外呢，我也不知道呢，我能不能用那个三参一口饮？ 一口饮三颗参呢？首先我跟您说啊，适合咱们一体多病啊、年老体衰的人用，因为呢，它是给咱们细胞内在的补充能量的，咱衰老了、其实就是细胞衰老，对不对？细胞能量不足了，所以咱这个尿尿，你看你夜尿多，每次尿一点儿，对不对？咱年纪大的人，咱这个细胞的功能衰老了，那咱们怎么办呢？咱给它补充一些能量啊。那像您这个病呢，刚才讲到肾结石，咱们说肾结石其实就是你的细胞能量不足了，细胞的代谢就出问题了。你说细胞能量足，像一个人一样，人有力气干活就干得多干得快，人没力气了，活同样是活，我下班我还干不完，对不对？所以呢，一个就是给细胞补充能量，这个就是三分一。那咱们说肾结石细胞代谢有问题了，有一点点的泥呀沙呀都代谢不了了，在你的肾脏里头堆积了，堆积的时间长了，它就形成了结石。那么这个结石它能够释放出和巴马一样的地磁场，这个地磁场呢，它能分解代谢你肾脏里头的结石。第一个是这个分解代谢结石，第二个它是修复你肾脏的细胞，恢复你的肾脏的功能。那如果说细胞啊它的能量足了，细胞也被修复了，你人体的代谢它就正常了，肾结石会一点一点小，慢慢的就会没有。那么咱们这现在老百姓啊，用过的人和没用过的人和来不了的人，他想来试验一下，我用一用，我感觉感觉，可是他腿脚没法动，他来不了，很多朋友都定制了。为什么？因为大家听了我讲了巴马的这个情况，大家都想上巴马那儿去养生，想到那儿去调病。那咱们这个释放的地磁场完全复制了巴马的地磁场，那巴马的当地的老人耳聪目明的，腿脚灵活的，什么血压呀、血糖啊，人家没这个病，对不对？这就是当地地磁场的作用。您现在如果说你搬回家了，就相当于你把巴马给带回家了，像你现在肾的，还有呢，你说的前列腺的问题，正常情况下，你的夜尿频、尿无力的情况就能消失。 大概在两个月左右，你的排尿困难这个情况开始缓解，那么基本上在四个月左右帮你给细胞补充能量。我估摸着你下来，你人觉得年轻了不少，自己觉得不像八十的人了，您说对不？ 哎呀，我现在吧离咱们太远，你比如说是齐齐哈尔去一次啊，坐火车得走两个点，离着300多里地，哎， 那就 不方便。这有这么一台，你说 对，你方便多了，真是方便多了。哎、而且您坐，老伴坐，孩子、姑娘、女婿都可以坐。 哎呀，那太好了，哎， 是吧？ 这有谢谢你啊！今天我真是有幸能和您直接对上话，联系上。感谢你，祝你晚年幸福啊！ 不用谢，再见。 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这位朋友你好。 你好。 哎，你好阿姨，欢迎您。您来自哪里呀？ 我来自沈阳。 啊，您是沈阳人。 哎。 多大年纪啦？ 啊，67了。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这位朋友你好。 你好。 哎，你好阿姨，欢迎您。您来自哪里呀？ 我来自沈阳。 啊，您是沈阳人。 哎， 多大年纪啦？ 啊，67了。 67岁啊，我听您现场的声音， 哎、 是在沈阳培医堂做生物场治疗、一路治疗吗？ 啊，对啊，我在这做治疗呢。 啊，您做了几次啦？ 我做了9次啦。 做了9次啦？那阿姨呀、啊，接下来就来把这后的效果和反应跟徐主任说一说。 哎，好好。 嗯， 这位朋友你好，我徐桂英，你好。 你好啊，徐主任呐。哎呀，太高兴了。 哎、你好。 那个，首先我非常感谢你和你的团队研究出来这么好的高科技这个产品，受益的真是我们老百姓，我也是其中的一员。我来跟你说一说我做的那个的成果吧。我吧也有挺多病，但是呢，就是这个颈椎那个一直困扰我，就是从1月24号，今年的1月24号开始啊，我就拿了挺多的沉东西，完就不行了。这胳膊一直疼了6-7个月了，我也上别的地方看了，也贴了好多那个膏药，都不好使。完，我一听说咱们这个好哈、我就赶紧报名来做。哎呀，真是让我心里非常高兴。但是我做第一天、第二天吧，还没有效果，我还挺着急，因为我这个胳膊它不能动，它就是穿衣服、脱衣服都特别费劲。所以说我首先得就是特别着急想把这个病治好，然后呢，因为我病程时间太长了，天天可疼可疼了、我还严重了、哎呦，我回家我就想、我说这怎么还厉害了呢，我也没说什么，我来的时候哈、马上从胳膊肘一直到那个手的手尖儿、哎呀那个麻呀，我就寻思让他们给我弄弄，完说这是好事啊，这就是那个痛脉呀、哎呦，我说是吧，就把我高兴的够呛，都是这么麻，然后轻松的很呐，就一直到现在哈，哎呦，我说这么跟掉了油似的呢，哎，一直到现在，哎呦，我说我这么高兴呢，我说这怎么我走道也轻飘飘了呢？其实吧哈，我就急于治这个颈椎，我就没注意我的血压，我有血压高。 啊、有血压 高，我有血压高、我吃了8年药哈、后来我不吃了、因为把我的胃也吃不好了、我就不吃了， 全 吃不吃了，因为我急于治这胳膊，我就没想我血压的事儿、结果我这一量血压哈、因为我不吃药啊，都在140，夏天140，90左右，完了呢还有时候150，95，我低压那个特别高。结果我这一量的血压呢是135，还有132，低压呢那个什么呢，就是82、85，给我高兴的、 我说这个也降价了呀，这是我没想到的。 那你这个高血压跟你的颈椎有关系啊？颈源性的高血压，颈椎压迫导致了高血压，所以颈椎这里你觉得好像加了油了，松快了，不压迫了，你的手也 对， 抬抬能动动了，那么血压它也会下来。 哎呀，我可把我高兴，我从来没这么轻松过，走道上我说这怎么去，这怎么走道的轻飘飘的了呢？徐主任，我告诉你还有一个事儿，这也是我没想到的，我的右边左边再长了一个像那个高粱米的大的一个右揪，因为他天天洗脸洗脖子特别烫手，因为我就注重我这胳膊了，这也没注重，那天突然间我说怎么小了呢，现在我已经没有了，就是都平上了， 疙瘩。 哎，我说我就觉得这个特别特别的好，完了我现在就有一个愿望，我就是想我已经报完名了，都定上了，我就想把这快点早点拿回家，咱用上那个三十那个你现在就研制的那个生物的那个 是吧， 我就听了这个，我也特别特别想早点把他俩用上，那不强强联合吗？因为我吧还有甲状腺结节，颈椎动脉斑块，二尖瓣、三尖瓣反流，胆结石，这么多的事儿，我想这个对我肯定有帮助。我就是哎呀，可着急这个。 像你现在这个颈椎的问题，你坚持做啊。你这个脖子，你这个胳膊， 哎呀，那是我真是那太好了，那是我朝思暮想的。 是啊， 我都已经愁了，就是我那个检查出来有这个之后了，我天天都成了我的心病了。我说这个甲状腺结节可怎么整？完还有胆结石，我说这么多的病，我说这可怎么整？所以说呢，遇到这个你这一说，我特别有信心。 他给你细胞补充能量。细胞有了能量，它就正常的新陈代谢，有用的营养吸收，没用的就代谢掉。我跟你讲，你如果说这两样内外结合，颈椎的肩周炎修复了，这骨细胞就完全修复。 那太好。 完修复的时候，您这个血压它就不上去了。那时候 对我这血压，我现在也挺担心。做这个， 你就这么做做多好啊！是不是啊？ 那个我还得说两句，我在这里哈，非常感谢这些工作人员，哎呀，他们那个对我们呢，真是就像到家一样，那个真是非常感谢。 因为有一个宗旨，有苦皆灭除，其心得安隐。老百姓的苦要想方设法的帮助大家解决这个痛苦。今天呢，我不能跟您多说了，因为我在国外，咱就先说到这儿。好吗？ 好的，祝愿徐主任身体永远健康啊！ 哎，好嘞，好嘞， 太好了， 好， 谢谢您，谢谢您， 哎，不用谢，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这位朋友您好。 你好。 哎，你好阿姨，欢迎您。 哎， 您来自哪个城市啊？ 哎，我是来自沈阳的，辽宁沈阳。 辽宁沈阳的朋友，您多大年纪啦？ 58。 58岁。那接下来呀，您呢把之后的效果和反应来跟徐主任好好说一说好吗？ 哎，好好好。 嗯， 这位朋友您好，我是徐桂英。您好。 哎，你好你好。哎，徐主任非常高兴，我是来自辽宁沈阳的听众。在广播中呢听你讲到非常感兴趣。体验以后呢感觉挺好。我原来呢是心脏病，就是早搏房颤，有时候呢心慌胸闷，心脏呢每分钟呢跳100多下吧，并且呢伴有早搏，就是今年夏天呢就经常犯病，这个心慌啊胸闷啊这些情况没有了，然后呢心脏每分钟由100下呢现在恢复到80下，就是心脏感到挺舒服的。 然后呢，我现在那个颈椎呢也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原来呢，脖子比较僵硬，就来回活动一点都不灵活。然后呢，经常有那个一动吧，经常有那个咔嚓咔嚓那个响声。通过这一段，这个症状也明显减轻了。脖子也灵活了，也不疼了。其实我想呢，把这条拿家去做去。 因为一体多病。 对对对，然后呢，我觉得这个就是体积小，这个出门携带特别方便哈。一会儿你看走到时间长了，腰疼了，脖子疼了，腿疼了哈。然后有个头疼脑热的了，随时随地呢，我觉得挺方便的。 挺方便。 因为再一个也适合这个上班族啊，你像我爱人吧，天天上班，他身体也不好。那然后我就寻把这拿家哈，叫他坐一坐。你看，其实我再咨询一下我爱人吧，主要是啥呢？他那个经常头晕，他这个头吧，就像裹着一块布啊，就像有个硬壳似的。完了，吃了很多药也不管用。其实你说他要是做这个，能得到那个能有效不？做这个 头晕的，他很多范围，是脾胃不好啊。还是循环不好啊，还是颈椎病不好啊，你找到他这个病根儿，找到病根儿，按这个穴位一做，正常的情况下当次有很明显的效果，而且在头晕的这个症状改善的情况下，他身上引发头晕的那个病灶区也已经解决了。因为我经常讲，这个是一个全新的生物疗法，为什么称它为生物疗法？因为现在很多的人有的时候不相信我们大夫了，他就认为这个药，我一辈子吃降压药，一辈子吃降糖药，我的病好不了。我听到了巴马长寿村那个环境好，我跟那儿去住，但是这个得前提是你第一得退休，第二你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你才能跟那儿去住3到5个月。但是目前您做的这个，我们已经把巴马长寿村所具备的这种生态环境把它模拟到这个当中，所以我们称它是全新生物疗法。所以拿一台回家去，老老少少。 对啊，我就听徐主任这么讲，我就急切的哈，就想把这赶紧给家里人哈也调一调哈。 对，刚才我听您讲50多岁是吧？ 对， 50多岁，你如果说有这么多的问题的话，你已经衰老了。 我已经 衰老讲， 还静脉曲张呢。 那就说明你的微循环不好了，静脉曲张啊，对不对？ 对， 所以说明你的整体的状态已经不好了，你的细胞的代谢已经不行了。那你的细胞的代谢，生物疗法是外在修复细胞的，生物制剂是内在给细胞补充能量的。细胞得活跃，它要是不活跃的话，代谢不好的话，我们身上很多的病都会出现。 对， 你这个情况一般来讲，两个配合，你的问题大部分的症状已经消失，你的循环基本畅通了，血液循环啊，静脉曲张问题已经被控制住了。然后你在家里呢，时不时的坐一坐，喝这个水，它把你血液里边的油脂都给你冲掉了，那你的血管不就通了吗？ 嗯，好，太好了哈， 是吧？全家都能用。 我希望那个尽快能拿到这个，然后尽快把病调好哈。 行啊， 谢谢徐主任哈，给我们 不用谢，不用谢，不用谢，不用谢。那咱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 好。 哎，好嘞，咱们就先说到这儿。 再见。 好，再见。以下是广告时间。重要通知。近期在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开展免费体验以来，广大患者朋友都感受到了这一健康的方式。但很多患者朋友强烈提出，能否以购买的方式将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带回家，更方便长期使用。经总部认真研究决定，从即日起，经济条件允许的